花生当饭食，我哋最积极。我唔系卓佳佳，我系 Oscar 拉，我系学文思潮黎文乐，欢迎大家收听花生台。 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破迷信讲真话。逢星期四晚主持陶君衡、 Anthony、 阿龙，大军阀。 好啦，翻返嚟大军阀啦。咁呢就其实呢近排呢你见到即係否决咗之后啦，係咪咁啊？你第一个见到係灰提土念嘅人呢，即係其实唔係话其他即係都唔好讲，即係嗰啲咩谭耀宗啊即係呢个叶柳啊嗰啲。喂，原来你睇下老董啊，咪老董真係大镬喎，老董即係九月即係俾人弹钟喎，即係人哋习近平去美国。 係啊，冇张机票啊。 冇张机票啦。咁啊即係同埋佢自己呢排呢即係叫做係嗰个团结香港基金啊。 嗯， 咁咧，好似话好多好多富豪弹票啊，大佬啊，即系或者叫做湿即系缩咗水啦，嗰啲捐款系 十分之一，咁本来话应捐1000万嘅，个个都，咁而家剩翻100万，可能会更少。 即系我唔知佢系咪阿老董咧，嗱，因为讲到明咧就话80岁退休嘅，咁唔知系咪佢自己觉得，哇，屌你得翻2年命。其实唉，屌，即系尽地一煲啦， 大限将至。 系啦，咁啊，即系最近咧，即系其实嗱，佢咧就啱啱就揾一个叫做所谓嘅泛民中人帮佢传话，不如我哋听下呢位泛民中人帮佢讲啲咩咧？ 由全国政协副主席董建华牵头成立的团结香港基金在政改被否决后首次召开顾问会议，与会的人引述董建华说，对政改未能通过非常难过，又认为香港需要有建设性反对派。施乐秋报道。 董建华到达举行会议的湾仔会展那阵，没有回应记者提问，多个团结香港基金顾问亦都到场。这次是政改上个月表决之后的第一场会议，历时两个几钟。有顾问话会上有提及政改被否决，董建华亦都有讲他的感受。 Mr. Tung said he felt very, very sad when the political reform had failed. But like I said, maybe Hong Kong was not ready for it at this time. You know, maybe there was a big division in society. There really was, whether it was 55-45 or 60-40. It's a lot of people that were against it. And we need to find a way where we can bridge the gap and we can get everyone back together again. 另一个基金会顾问民主党成员狄志远透露，董建华对反对派的未来路向有睇法。 他讲到咧，就香港咧系需要有个建设性的反对派。第二样嘢，佢话面对而家个政局咧，香港咧系唔够政治人才嘅。而睇翻董先生今日有咁样嘅呼吁咧，我相信呢个咧系喺香港人咧系有一种嘅一种香港人喺方面有一种期望同埋一种嘅观望，究竟香港可唔可以走出？第三條道路，既然又亦都唔係一種激進路線，亦都唔係一種中央話乜就係乜嘢。 多個顧問亦都話，會上有討論過中港矛盾、樓價高企、年輕人向上流同埋對國家認同等嘅問題。基金會嚟緊幾個月會就幾個範疇發表研究報告。 呢次係團結香港基金第五次顧問會議，原本預計差唔多8月先至開。后来主席董建华建议提早到7月头开会，有50多个顾问出席。有线电视记者施乐秋报道。 咁啊，即系佢讲呢个叫做有建设性嘅反对派啦。咁或者如果你讲有建设性嘅反对派咧，你不如话你不如话即系叫有建设性嘅在野党好过啦。 在此之前想打叉少少，其实 又要反对又要建设。 其实阿迪生除咗呢个建设性反对派之外，佢仲讲多样嘢啊嘛。佢香港唔够政治人才啊嘛，但系唔够政治人才，其实系帮佢传，佢帮手传话嗰个阿董建华搞出嚟噶嘛。 再第三样嘢，就系要第三条道路啊嘛，唔系唯命是从，亦都唔系。 唔係唯命是從，亦都唔係。 同埋咧，佢係認可呢、這個湯家驊啊嘛。佢湯家驊一個好好嘅嘗試啊嘛，呢個係係咪？即係其實佢覺得，即係湯家驊正正就係叫有建設性嘅反對派嘅。 唔係，我有一個疑問啫，即係第一點會淪落到即係同老董做呢個發言人嘅大哥 揾食啫。 唔係，其實佢 喂大哥，你個白宮發言人馮偉剛。 就已經是做了梁振英的發言人啦，又是民主黨裏面的會點系嘅，而家又是蒲一個出嚟。喂，第一個疑問，如果我是民主黨嘅人，好咗我唔係啫，屌！第一個就會挑戰喎，大佬，你有冇問過黨去加入呢個咩團結香港基金㗎？喂，你政黨嚟噶嘛？呢政治事務嚟喎，你加入呢啲咁嘅組織，仲係即係曾經做過特首嘅當權派嚟嘅喎，你係咪反對派嚟㗎？ 佢係非當權派啫，唉。 喂，第二個問題就係、是，喂，佢同黃成志係咪應該同一個處理啊？喂，大哥，你一路噏嗰啲嘢，系咪你党嘅路线嚟噶？喂，呢个系一个好大嘅疑问嚟嘅。你踢得黄成志出党，其实应该踢埋狄志远出党 嘅。其实未正式踢嘅，即系其实而家系排紧期嘅。根据啊， 咪顺手排埋咯。喂，大哥，你而家系走嗰条政治路线？ 系， 我唔知啦。除非嗱，你俾佢继续留喺度，即系话你确认，即系狄志远都系你的路线之一，咁你打两手。是咪？因为点解咧？寻日你又离差游行嘛，今日你又走去即系会见老董啦嘛，咁你咪食晒系咪？食晒两招啊，食晒两餐饭啊，大哥，喂唔得咁噶，路线系模糊噶。喂， 同埋你相比起黄成志，即系狄志远，其实个罪啊更加大噶嘛。你谂下佢即系喺否决政改之前，佢仲同阿吴克俭喺度合照啊，咩支持呢一个八十一框架下面嗰个政改方案噶嘛。 唔係，所以你一個黨嘅路線，唔好淨係話講民主黨啦。即使你公民黨都係啦，其實根本你應該晨早踢湯家華，你又出黨啦。除非你經過一個民主嘅討論，我的黨應該係走嗰條路嘅。係嘛？你唔會咁模糊噶嘛？俾公眾同埋大眾嘅理解，原來你係咁契弟噶嘛？打兩手噶嘛，食兩邊噶嘛？喂，佢講咩啫？香港冇人才。係咪？跟住就話我要建設性，咩叫建設性反對派啊，大哥？接受政改方案係咪建設性嘅反對派？唔搞公民抗命係咪建設性嘅講反對派？ 講俾你聽啊，民主思路啊， 呢個係冇原則嘅民主派啊。 第三條道路係乜嘢 啊？ 係咪？ 乜鳩都試勻啦，十八年。仲要揾第三条道路， 嗰啲系仍然有 踢佢出党啦，大佬呢啲咁嘅人，同埋踢佢出泛民嘅阵营啊！屌你唔好借我哋嗰、那个即系外衣啊，嚟你同当权者眉来眼。 唔系，所以其实阿老董咧揾呢个狄志远去讲嘢咧，其实系一定嘅包装，即系其实佢系当系你系一个叫做系代表泛民嘅代表嘛。但系问题就系话你泛民，你见到有一个人去代表你嘅时候，你唔觉得侮辱嘅咩？喂你觉唔觉得侮辱嘅先？ 唔系啊，所以 你起码唔好讲泛民先，民主党觉唔觉得侮辱先？ 系啦，喂，阿爷系不断出紧招 啊！ 后政改时期里边咧，你睇汤家骅一个例子，睇呢一个嘅狄志远呢个 case， 甚至乎黄成志，虽然佢就即系比较入少少咧，就都噏几句咁样。喂，其实呢啲系招数嚟嘅，因为点解咧？佢想 turn back 你咧，成个反对派阵营咧嘅 direction。唔好走向咧，即係前一兩年嘅階段，我透過公民抗命嘅方法，透過抗爭嘅方法咧，嚟去爭取呢個嘢。 分而治之咯。 而家佢就想突顯呢條所謂温和嘅路線，佢又唔講温和，就叫第三條道路，即係既唔係唯命是從，亦都唔係逢中必反嘅路線。咁即係咩咧，大佬？係嘛？讲我讲得好听啊！点人哋贝利亚讲第三条道路，你又学人哋讲第三条道路啊？ 贝利亚嘅第三条道路啊，讲紧用右派嘅手段去达成左派目的啊嘛。 嗰个讲公共政策添，仲系 系啊？ 喂，而家你呢个仲唔系叩头咩？系咪成为人哋入幕之宾？ 嗯， 系咪？你觉得咁嘅方法得啊？ 嗯 嗯， 你真系对共产党认识得太少。喂，共产党系讲紧权力啊，讲紧实力啊。你凭乜啊？如果我系共产党，我沟你嘅时候，我梗系话你好卵劲啦！ 你差下刘世良嗰个问题喎，即系你搞咁多年啲咁嘅温和嘅讨论会，有边次搞得掂咧？喺民主运 动？刘世良啊，自己都仲计啦，佢以为可以加入政府，可以改变。 我 CPU 嘛， 咪唔得啦！佢已经系个人版嚟噶啦，大哥。即系虽然一长朋友咁多年，廿年啦。都费事讲啦，但其实实际上咪就系咁咯。你以为咁样走入去，你唔系一个民主制度嘅改变里边，系能够改变到政府嘅政策，痴心妄想啦。你几叻仔，你系天才都冇用啦，你系爱迪生都冇用啦，你系呢个爱因斯坦都搞唔掂啦，入到去。 个将纲嚟噶嘛？你凭乜嘢狄志远？你凭乜嘢代表我哋啊？你唔好话代表民主党啦，你扮呢个泛民温和，对唔住啊！如果我系泛民嘅领导咧，就话屌，对唔住，呢啲唔系代表我哋噶。你唔好以为佢曾经噏过八百年需要直选，噏过民主需要基本法咧，就是、代表我哋啊，大哥，唔系我哋阵营嘅人嚟噶，不能够代表我哋众多人嘅声音嘅。 唔系，其实佢 同呢啲人划清界线，佢就冇市场话俾你听啦。 点解老董会出招咁嘅嘢咧？其实系希望即系而家嚟紧，即系乜嘢即系其实所有政治议题啊，其实都系争得过啫，都系剑指呢、這个呢、這个区选又好，立法会选举啊嘛，同埋 三大选举。 喂，其实你系以选举去主导嘅政治议程嘅话咧，喂，其实就系想揾啲叫泛民，尤其系叫温和泛民，叫做系拆你自己泛民嘅票啊嘛，系、嘛？喂，你因为你票仓，喂，即系其实你始终温和泛民票仓大啊嘛，系咪？ 咪所以佢呢一种咁样嘅所谓温和声音，所谓第三条道路咧，系特别喺后政改时候咧，系希望冒出嚟。第一招， 然之后拆你泛民票， 汤家骅、第二招，狄志远呢啲咁嘅团结香港基金，你仲要特登俾佢搏咪？ 就黄成志啦， 做埋人哋发言人，讲埋个 agenda 出嚟， 即系话呢支旗我哋揸嘅咁样， 真系笑话呢啲人真系，咪、所以好简单啫嘛？呢啲人你仲可以俾佢留喺度代表我哋，系扮代表啊，大哥。冇投过你噶，大哥。 佢真系从来都冇，即系而家佢系冇票嘅。咁大佬，即系佢而家。 咪但系你孭住民主党嘅外衣啊嘛。系咪？你民主党唔捻踢佢出党。屌你真系，喂你仲俾佢都当？喂大佬，你骑嘅埋我哋添啊，差唔多系。 咪其实你民主 黨其他人都有份噶嘛。 民主党咁难得，叫做系即系喺政改方案投咗否决啦，即系叫做系挽回一点点嘅民心啦。突然间又整啲啲乜嘅即系叛徒出嚟，其实真系系 way off 晒你自己所有嘅努力。老实讲， 系啊 way off 晒啊屌 ，way off 晒嘅，你花咁多精神又去即系自己搞网媒。 屌你呢啲根本就系 bad debt 嚟噶，扑街。 希腊咁样嘅啫 ，bad debt 嚟噶，你快啲 provision of bad debt 啦，大佬，坏账准备啦，唔系你真系老实讲，你真系执噶啦，咁样搞法，不唔关我事啊，屌啊！ 喂，好啦，咁啊，即系讲翻啲国际嘢啦。嗱，其实最近咧，即系叫做系环球经济咧都波谲云诡啦。即系而家最新一浪嘅危机，就全球都系集中于呢个欺债啦，系咪？咁其实欺债已经拖咗三个礼拜噶啦，已经系。咁、原本佢今个月咧，其实已经有一笔16亿嘅债项咧，即系争三头马车嘅债项咧，已经到期噶啦。咁我哋琴日呢个即系决战中环都讲过啦，系咪？咁而家叫做系三头马车啊，即系 IMF 啊，即系欧洲即系即系欧洲央行啊，同埋欧洲呢、這个叫做系即系叫做系呢个议会啦，系咪？即系其实系斗住你春袋，争在未揸落去，就话你破产啫嘛。系咪？咁而家仲系买一个希望，就系、是、叫做系希望你叫做系接受呢、這个叫做系减债嘅方案啦，系咪？即系或者其实系你有好多唔同嘅一啲 proposal， 你点样去改革你嘅财政体系先？你点样改革你嘅财政，以至到你将来可以还到钱先？即系其实之前讲过噶，就系、是、话喂，你减你退休金啊，系嘛？即系同埋你延长你嘅退休即系嘅年期啊，系咪？喂，你45岁、啊，我哋琴日都讲过啦。喂，你自己一般人大学毕业25岁，去到45岁，喂，原来你一生人你80年命系得1/4嘅人生咧，系贡献呢个经济嘅啫。 不过我哋嗱，从一个阔少少嘅角度去谂呢个问题，其实欧洲人咧，相对系咁嘅。你谂下佢哋嘅经济问题嘅出现咧，就系佢真系享受人生。你谂下西班牙、葡萄牙、法国，甚至乎英国都是。你欺蔑只系其中一个反应嚟啫嘛？喂，就系、是、啲人，喂，老实讲，你问我，我而家都49啦，屌，即系我应该4年前退休，大佬做乜鸠啊？喂，喂喂，我喺度，就算你话我包你三餐住宿唔使休，都好啦， 真系鸠揈揈噶。 你唔闷嘅咩？做人，你唔觉得做人有意义嘅咩？大佬而家嗰个即系生老病死个平均年龄去到80嘅大哥。你40年喺度鸠揈揈啊，大佬真系，系人都冇咁做啦。 喂，呢个系建基于香港呢个国际金融中心，大家生活好快速先会咁样做嘅啫。 唔系， 我成日都諗一個問題就係咧，而係啲人個文化影響。嗱，呢個真係有學用陶傑嗰啲啦，佢咁中意人哋西方文明。而嗰個地方裏面咧，咁樣享受人生咧，由一個極端邁向另一個極端嘅時候咧，係錯到不得了，係唔可以咁。嗰啲人亦都覺得係好無聊啊！ 咪點解佢哋會享受呢個人生咧？咁琴日阿蕭公都交代過啦，因為其實嗰陣時即係呢個即係呢個歐洲，唔係即係呢個希臘咧，其實佢執政黨佢嗰陣時其實要氹即係希臘嘅民眾上船，即係入歐盟，其實就係應承嗰樣嘢，就係叫俾你提早退休啊嘛，係咪？即係呢個 compensation 呢個 package 嚟㗎嘛。咁但係即係當然，即係如果你話你長遠嚟講，即係你自己本身你入歐盟嘅時候，嗰盤數已經唔靚仔㗎啦，已經係嗰盤數已經係俾高盛幫你執過㗎啦，將你好多即係債咧，即係打包賣出去㗎啦，已經係個經濟條件唔係咁好㗎啦。喂，你仲要將嗰啲人咧，嗰、那個叫做係嗰、那個即係你 退休年齡 個退休年齡咧就提早，即係縮減你自己嘅 workforce 添，即係你 縮減你個 productivity， 係啦，縮減你套 productivity。喂，你仲唔死啊？仲唔死多幾錢重啊？ 即係用簡單啲用錢嘅角度去講咧，就係你唔使做嘢有錢嘅人係多過要做嘢有錢嘅人，你一定係撲街啦。咁你咪分配做嘢有錢嘅嗱，呢、這個好右派嘅邏輯，但係你套用喺呢一度咧，完全適用嘅。 係 香港唔適用嚇。嗯，系咪？ 所以你见到有好多香港嘅即系一啲资本家啦，成日或者系我见唔知 AM730 早排有啲人喺度写文就话，喂，屌你睇下你要搞福利社会，你要搞咩全民退保，你睇下人哋吓、啊，即系呢个希腊系咪？你或者系即系一啲叫做自由党啊啲，成日都惊叫做系你提供民主成分嘅话，喂，你变咗香港系一个福利社会嘅、啊。 但系呢个又唔好合理嘅，你谂下唔能够用一个 extreme case 走去。 佢个 extreme case 呢个。 系阿派落去我哋嗰度噶嘛，讲紧嗰样嘢，我哋而家系唔够啊嘛， 唔系，但系我哋， 所以咧，如果你讲人种嚟讲咧，嗱，而家又再讲文化啦，屌，喂，中国人系 OK 嘅喎呢样嘢， 系勤力嘅， 系相对之下， 系咪咧？即系佢觉得工作都系我生活的一部分。嗱，唔好讲香港人先，你唔好净系讲香港人咁惨，话我面对 华人啦， 唔谂咗佢份工都， 我当有，我嘅假设系点咧？嗱，呢啲咁嘅人种嘅人系点咧？即使你三餐温饱有个即系瓦遮头都好，佢依然会搵嘢做嘅。佢唔会闷捻死嘅。喂，你真系日日去钓鱼啊？日日睇 AV 啊，大佬。你睇到几多岁啊？睇到60啊？睇到70啊？大哥，喂，你梗系起码都有8个钟头正经经去做下嘢。有少少 productivity 先得噶，啲生产力先得噶。系咪提供下啲 service 俾人都好啊？喂，咁你先至系人生有意义啊！喂，所以我哋系 O K 嘅，我哋点解可以反而我哋呢一个咁样嘅即系文化嘅社会系可以接受一种比较好啲嘅福利嘅政策？因为我哋唔会养懒人啊嘛。调翻转头讲啊，当嗰啲经常喺度吹捧嘅西方文明嘅，反而西方咧，你哋真系要调翻转头谂。就真係要用右派嘅思考嘅邏輯咧，去激勵佢嘅work incentive喎。你調翻轉頭講喎，因為點解咧？好簡單嘅道理啫嘛。嗰度嘅税咁高，例如呢個法國啊，例如嗰啲咩葡萄牙、西班牙，大佬啊，我揾一嚿水，你攞到我50。 唔係，其實你講 咁我做嚟做乜差？ 你講歐洲咧，你講喺呢個 welfare 嘅光譜已經好，即係其實已經係好闊嘅。即係你就係講英國同埋呢個希臘已經係兩個 extreme case 啦。喂，英國其實係嗰陣時同呢個戴翠夫人同埋呢個列根時代嗰陣時，其實係主張呢、這個 新自由主義啊嘛， 新自由主義同埋係再強調個 residual model 啊嘛，係嘛？即係。其实英国人相对嚟讲喺欧洲系一定系最勤力嗰批嚟嘅，而且你就系讲你又享受人生啦。喂，英国嗰个 lifestyle 其实佢哋美食系少啲嘅， 系啊。 你喂，你啲人成日话去英国冇啖好食啊，啲嘢又贵啊，系咪？即系你食薯条， 油炸多， 系油炸多，你唔多 delicate 嘅嘢 ，fish and chips 系啦 ，fish and chips， 同埋即系你见到嗰啲叫做系呢、這个米芝莲嘅餐馆都少啲噶嘛，系嘛？你相对于法国同埋意大利嚟讲，系有分别噶。呢、這个系 南欧嗰啲系最大镬添， 系啦， 即系有啲拉丁嘅文化啲最大镬啊，即系游戏人生啊，大镬 系啊，中意跳舞咯。 所以我哋嘅民种咧，我哋嘅民族咧，有唯一嘅好处咧，我终于揾到啦，就系咧，起码你会勤力。你揾嘢做啊， 搞得要即系中国人，尤其是广东人，勤力得嚟都大把美食噶。 系啊，咁又系喎，咁真你识享受人生之余，又真系又都好鬼勤力喎。咁所以嗱，英国佬咧就犀利啦，即系佢喺香港喺度玩紧，即系其实系实验紧佢嗰套叫做系新自由主义，即系或者 laissez faire 一套经济学嘅原则啦。喂，但系同时间佢亦都即系喂有一定嘅 welfare 喎，老实讲 系啊， 即系你就系讲嗰阵时呢个物理号咁样样咯，哇，即系。大佬，即系佢自己本身，你话十第一个十年建屋计划系佢自己提出嚟先。 你谂下，社会主义国家自己号称嘅共产党，啲、人都唔去攞嗰度攞福利啦，大哥。 啱啊！喂 喂，我哋谂下，我成长于喺七八十年代嘅人，有公屋，有免费医疗，有社会福利嘅保障，即系话我起码唔会饿死街头，有九年免费教育，而家系十一添啦，系咪？而家十二添啦，系咪？ 系啊。 喂，呢、這个咁样嘅安全网系唔会导致到我系唔会出嚟揾食噶嘛，大哥。你依然系会继续发奋图强噶嘛？ 唔系呢个安全网咧，所以我哋讲个 residual model 咧，其实系保证你系唔会话饿死街头嘅。 就是社会的尊严来的嘛。所以那些友成日闹这些即是被压迫的群众或者被边缘化的人其实很无耻的。在我的角度来讲。喂这班友其实是一个 subsistent level 来的。基本的生活标准来的。这 个吊命标准都是。 这个是香港的标准来的。 你给一些起码福利给你吊命不等于令到你呢是因为这些福利而上 瘾。我想啊你问啊十个人九个九个人都唔会攞嗰二千蚊嘅中门，日日喺度鸠揈揈啦，系嘛？朝头早起身咁起身，跟住做乜嘢啊？落街行啊？买又买唔到嘢食，系嘛？食又食唔到好嘅嘢，又唔知做乜？廿四个钟头，你都系瞓八个啫，系嘛？阿叔瞓唔到添啦，随时四五个钟啦，系咪？跟住又冇嘢学，你又冇嘢做，咁做咩啊？每个觉得咁好过瘾啊！所以你话紧嗰啲人嘅时候，你谂下喂，你自己调翻转头，你点可以做嗰样嘢？我哋都做唔到啦，系嘛？ 唔系啊，咁你去到希腊咁样咁 lay back 嘅人，而家都开始面对紧呢个现实。 其实嗱，你讲翻齐普拉斯嘅问题先，因为其实咧，佢我觉得今日即系呢个信报嗰篇集广司写嘅文都写得几好嘅，即系其实就系话呢个齐普拉斯斗不过经济。咁 even 佢自己叫做系好忠于佢自己嘅竞选承诺，即系话唔会话向呢个三头马遮屈放，即系 削减呢、這个 削减呢啲福利都好。喂，但系问题就系话去到最后尾。其实呢佢又将个决定权呢就交返俾人民就搞公投。喂咁大佬喂你自己当选咗几耐呀你已经有一个叫 Mandy 喎你而家你又搞返公投。 佢呢个系一个谈判嘅筹码嚟嘅。因为睇对欧盟嘅一个谈判嘅筹码。因为嗱老实讲你问我作为即系左翼人士我认为 IMF World Bank 或者欧盟呢即系啲咁样嘅即系挽救经济措施嘅手法呢要私有化cut 福利啊 ，cut 政府開支咧，其實係人民受苦。即係你就唔好之前搞啲咁嘅嘢。即係你由一個極端邁向另一個極端嘅時候咧、所以你阿 Anton 頭先問呢個問題最好啊。究竟呢一個係一個民主定一個民粹啊？你記唔記得喺金融海嘯嘅時候，我哋第一個即係出現嘅問題，跟住就係歐債嘅危機嘅時候咧，希臘就係出事噶嘛。其中一個故事是點咧？有一個喺希臘嘅大學生，當日發現金融海嘯之後，將提款卡入落銀行，係攞唔撚到錢啊！ 冇錢出嘛！ 我都會投啊齊普拉斯啦，大佬！我還完債之後我點啊，大哥？我做一生啊，做一世啊，大佬！嗱，之前嘅決定係錯，咩四十五歲退休啊，加強啲福利保障嗰啲錯得好緊要。系咪令到啲人 lay back？ 但系个问题就系、是，喂，佢哋呢个系个反弹嚟嘅，由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嘅反弹嚟，对啲民众嚟讲，屌，而家喂大佬，而家斗恶嘅咧个世界喺国际政治同经济里边，咪 default 咪 default 咯，唔捻俾咯，你到时你点啊？你得三个方法嘅啫嘛，一 write off 部分嘅债务佢，二就系减息，三。你就係或者係延長嗰個債務嘅還款期，係嘛？走向未來就係大家一齊買未來啦。 但係你買未來冇意思喎，因為你齊普拉斯佢後面本身有個建議就係話冇 佢唔敢吸收你，但係問題佢會增加呢個利得税啊嘛。但你增加呢個利得税就係菲利本身 嘅税早走咗啦，走咗好多啦。 咁你冇意思 㗎，與虎謀皮咩？你真係傻啊！真係。 咁所以阿沈旭輝喺呢段時間咪寫篇文出嚟咯，就係引習近平入嚟咯， 係咁將。但係嗰個當然好危險啦，就係話你反骨啊嘛，就係反呢個叫做歐洲骨啊嘛，即係然之後你打呢個中國牌同埋俄羅斯牌，甚至乎咧，即係你俾呢個即係呢個大開門户就俾大陸咧就買起咗你，咁然之後咧咁啊賣碼頭啦，就等你咧就長驅直入呢個歐洲啦，打開你歐洲嘅大門啦， 成就一路一大同埋亞投行啊，係 啦， 歐洲嚟， 即係其實佢分幾方面嘅，即係你政治上面，即係你起碼可以即係透過即係你買起咗，喂，其實佢係講一樣嘢就係租界啊嘛，係 啊， 即係租界管呢、這個呢、這個希臘啊嘛，即係如果你幫佢還曬啲債嘅話，你係咪即係租界佢俾佢即係做你嘅呢、這個呢、這個殖民地咧？ 未至於嘅，佢所講嘅租界其實等於你清末嘅上海咁樣，咁啊劃一個即係具有軍事戰略價值嘅地方，咁然後俾即係中國嘅戰艦或者呢個運輸船就長期停泊喺嗰度做橋頭堡咁樣，影響。 喂，而家我反而咧覺得中國咧係唔應該再搞呢咁嘅嘢。 点解？ 为咗呢个嘅政治嘅影响力，为咗军事上面嘅嘢咧，你攞晒嗰啲勤奋嗰啲人啊嘅今日嘅累积咗个财富，去补贴嗰班友仔，咁好大镬噶！ 唔系啊，你搞错晒。 佢应该系投资角度去睇噶，即系喂，你到 咁咪买起佢咯？ 你 啱啊！ 你到期 省欧盟咯， 你到期时就奴役呢个希腊人啊！ 唔系啊，你阿土你都搞错晒成件事，即系对中国嚟讲，一定要咁样做。第一样嘢嚟讲，话中国佢慢慢已经变成一个粮食进口国。因为佢本身嘅土地污染得太犀利啊嘛，你而家有希腊咁多嘅橄榄，咁多嘅美食， 系咪先？是又搞错一样嘢，希腊本身都系个粮食进口国嚟嘅。 系啊，但系问题我要咗佢， 你 ban 一个粮食进口国，你系禁止佢啲粮食，唔系傻啊，大佬。 唔系啊，嗱，你起码谂一样嘢，佢耕地开发系几多先？因而家点解啲人讲紧个耕地开发咁差，除咗个土质之后， 咁咪即 系讲嘅官僚制度啊嘛， 叫佢唔好保育咯。 系啊， 你叫佢唔好保育嘅话，你成个欧洲都同你即係反面咗，大佬真 係。唔係得一條橋嘅啫，我覺得歐盟就係你重新同佢整理過啲債務。係 啊， 即係你令到即係難聽啲講啊，好難聽咁講啦，希臘嗰班人係能夠即係改弦更張，唔好搞到咧即係冇乜生產能力嘅時候咧，你唯有係冧住佢先咧，就係 write off 部分嘅債務，將個還款期延長佢，減低嘅息率。同埋咧，唔好再做過往嘅手段，都係壓迫到佢太緊。 其實 way off 部分嘅債務咧，即係呢個係叫做最 workable 啦。講真，你長遠嚟講，呢條數係諗唔掂嘅，你係跑唔掂嘅。 因為你先使未來錢嘛，仲有你唔係你使緊自己嘅未來錢啊，你係使緊其他人嘅未來錢。 你咪又 街嘛， 你咪又要借新債，你又咪要向呢個 IMF 啊，即係央行借新債，你冚舊債一樣啫嘛。其實 係點講都係重組税制㗎啦，要求佢哋。 咁所以 way off 咧。其实是一个compromise 咯， 即习近平同埋自己解决你拣， 你有一定嘅 default 咯，其实系。 系 啊。 好啦，今日嘅时间差唔多啦，喂，咁喂，我哋做咗少少嘅交代先，嗱，咁啊，即系我哋即系嗱，仙人掌咧，即系结咗业啦，咁今日开始咧，其实你会见到就即系如果你进入仙人掌嘅网页咧，已经见到个 logo 已经唔同咗噶啦，咁系花生嘅 logo 嚟噶啦。 咁大家幫手 like 下花生個 page 啦，係啦，咁就係啦，就係咁樣啦，咁啊， 咁啊，我哋有個新嘅口號啊，曹總係咪 啊？係有個新嘅口號，咁啊就哪裏有新聞就哪裏有花生啦， 啊，換埋嗰、那個即係 backdrop 添啊， 啊呢個真係再出發啦， 咁啊即係呢個即係嗱，我可以話俾人聽，除咗即係打擊雙簧呢啲咁嘅政治蝗蟲之外咧。其實我哋仲有好多嘢可以做到嘅，其實係咁啊 ，more than that 啦，即係呢個我哋成日話花生台已經去到個樽頸位嘛。咁呢個係我哋一個突破嘅希望嚟嘅，係咪？即係你見到而家網媒個個都喺度搞網媒，唔係搞網媒，係搞網台，係咪？咁點樣可以維持到我哋呢個地位咧？咁樣樣咁 只有一個方法。就係既係透過聲音傳播我哋嘅信息之外，亦都要喺文字上面 係即係做我哋嘅角色。 文字上面都係一個媒體啦，但係同時間其實係意味咗一樣嘢，就係話我哋開始咧都要諗下做自己新聞，就算即係我哋人力有限都好，都可以做自己訪問啦，係咪？即係唔一定話啊，要去跑現場啊都好。喂，咁其實我哋可以即係其實你都有啲脈絡㗎嘛，你啲人脈㗎嘛，係咪？你俾啲電話，我可以打個電話嘛。喂，嗰陣時黃承志個訪問就係咁樣做出嚟啫嘛，係咪？善仲佳啲訪問都係咁樣做出嚟啫嘛。阿郭榮亨嗰啲訪問都係咁樣做出嚟嘅啫嘛。 唔係好似其實我係冇呢個黃承志嘅電話喎，我係幫你揾翻翻嚟。 哦，唔係我揾阿歐軒嘅。 啊，點解會揾歐軒嘅？屌， 咁啊係咯， 你打俾湯家華啦，我有湯家華嘅電話，好似屌 係嘛？咁啊 好 啊，來日方長啦啊，咁啊就希望大家就多多益善就貨金啦，係咪？因為其實而家好大鑊嘅，我哋而家係即係係靠自己嘅，係完全靠自己嘅。 咁啊，從來都係靠自己嘅啦，大佬屌呢個世界係嘛？ 嚇，咁啊即 係我哋學翻下啲即係比較勤勞啲嘅精神啊嘛。 嚇， 你有市場 係 咪就有即係客仔，咁就自然會有人 buy 你嘅 service 啊嘛， 係啦。咁好啦，今日时间差唔多啦，咁啊多谢大家多多支持啦， 下星期再见， 好，拜拜。